而幸福快乐是什么？爱的痛了，痛的哭了，哭的累了，日记本里页页记中，记载着你的好，像上瘾的毒药，它反复骗着我。 厮守到老。

更是从歌坛实力唱将华丽转身荧屏变身女一号的歌者代表。她多次荣获中国最佳公益女星和绿色环保大使称号。 我一世一世去爱你。 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最美海军之花顾丽娅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九六九直约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命中注定我们今生要在一起。